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1集。大佬选的地址，妍希他能拒绝？ 开玩笑，然然怎么会滑铁卢？ 南慧瑶瞪邢开一眼， 高考数学那么变态，他都能满分。 邢开立马把手边的饮料拧开给南慧瑶，笑笑。 南姐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 毕竟是高考状元。 大二的学长说，去年的卷子已经够难了，去年一批人挂科。 南慧瑶不理会邢开，而是转过头去看秦闪，筷子戳着碗里的饭。 今年还要更难，我们这一届也太惨了，高考这么难就算了，大学考试还这么难。 自动化大二的学长学姐们都在给他们点蜡。秦冉慢条斯理地吃着饭粒，听着两人一言一语的没有出声，只在最后的时候忽然抬头问道，你们上学期学的什么课程啊？邢开拿着饮料瓶的手一顿，他呆滞地看了秦闪一眼，南慧瑶手中的筷子也停了停，愣愣地抬头。好半晌，邢开僵硬地开口：“ 都是基础课，高数、计算机基础、大学英语跟大物。” 京大的进度已经算快的了，秦闪算了算，还没有学到工程制图跟数字电子。他吃完饭就放下筷子，随手把自己的餐具收起来。对面南慧瑶跟邢开一人拿着一双筷子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。秦冉拿着餐具站起来，将手机丢回口袋，两人还是不动。他微微弯腰低头敲了敲桌子，挑眉道，我去图书馆了。两人终于反应过来，连忙点头。等秦闪消失在光影里，两人才渐渐回过神来，相互对视了一眼。 南姐，刚刚冉姐问了我们一个什么问题？ 邢开突然开口，南慧瑶的头磕在桌子上。 她问我们学的什么课程？ 邢开终于回过神，他啪的一声放下筷子，看向南慧瑶。 我一直以为他在图书馆自学自动化课程。 秦冉智商高，邢开觉得他学两个专业问题不是很大，毕竟是天才中的战斗机呀。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书桌上摆着的全都是核工程的书，已经修到了大一下学期，还有一堆古怪的核工程的习题。 南慧瑶面无表情地回道，核工程的什么资料变态习题都有，就是没有自动化。 这是什么突如其来的骚操作？为什么有时间修大一下学期都不愿意看自动化一眼？ 今天星期三，秦冉下午满课，晚上没有课。还没到时间，秦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秦冉一手把背包甩到背后，一手把手机塞到兜里，然后戴上耳机。手机那边，秦玲蹲在路边，秦修晨不偷听他说话，站在保姆车边等他。秦玲往后看了一眼，然后手搁在嘴边，小声开口： 姐姐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跟叔叔一起吃饭吗？ 啊，吃什么饭啊？秦冉往图书馆里面看过去，因为在打电话就没有进去，将卫衣的帽子拉了拉。 我明天要跟叔叔出发去 C 市，出去要一个月才能回来。 秦玲声音低低的，她看着秦修成的方向，歪着脑袋说道， C 市是古都山城。秦冉背靠着墙，眉眼轻慢，没有拒绝。你把地址给我。秦玲朝秦修晨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声音挺激动的。 你 你下午有课吗？我跟叔叔来接你吧。 随你啊。秦冉一手把玩着耳机线，不太在意地开口。到了打我电话，他跟秦玲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在手机上翻出程俊的头像，跟他说晚上不用来了。刚发完，微信又跳出一条消息，是妍希的。 大神， MV 的取景我们选了三个地址，你觉得哪个好？ 他一连发了三个备选方案，是图文介绍。秦冉随意扫了一眼，也没怎么看，就看到第二张图是在 C 市，跟秦玲他们录真人秀的地址一样。 C 市是古都山城，里面很多人文古迹。秦冉随意看了一眼，就随手选了一个地址。手机那边一直盯着秦冉头像的妍希，在三秒钟后得到了答案。他偏头朝汪老大看了一眼，说道， 大神选了 C 市。 C 市？ 汪老大点头。 我这就让合作商去联系 C 市，可能要晚几天。 汪老大出去联系合作商了，小助理在他身边开口， 怎么最后选了 C 市啊？ C 市不是不在我们的最佳方案中吗？不是因为太远，严格考虑都不想考虑一下吗？ 三个地点，前面两个都做了攻略，合作商都有联系过，只有 C 市，合作商虽然中意，但因为妍希的个人喜好，没有跟那边交涉。 你知道什么？ 汪老大拿出手机，嗤笑一声。 大佬选的地址，爸爸选的，妍希他能拒绝啊？ 下午四点半，秦修晨先去小学给秦玲办好了请假手续，又拿了一套习题跟卷子，把他接到车上，这才带他去接秦冉。秦修晨今天坐的依旧是工作室的私人保姆车，他跟秦玲都坐在后座，经纪人在驾驶座开车，直接朝大学城的方向开过去。听秦玲说过秦冉在大学城，经纪人一直记得，不过还不知道秦冉到底在哪个学校，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询问道， 哎，小林，你姐姐在哪个学校啊？ 秦修成的视线转过来，微微歪了一下脑袋，唇边蕴着笑意，也在好奇。秦冉的消息他半点也不知道，秦玲闭口不言。至于秦汉秋，他好像十分怕他这个女儿，只能偶尔套出一两句话，跟秦玲一样喜欢游戏。秦玲坐得非常端正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严谨的像个老头，慢吞吞地开口， 惊大。 也在惊大。经纪人继续往后视镜看，好奇道， 哦，也学的艺术吗？ 他记得那个秦宇也在惊大学的艺术系，不过能够考到京大就已经证明他不一般了。 没，在物理系。 秦玲不知道他姐姐到底想学自动化还是核工程。经纪人跟在秦修成身后也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自然知道几大院校的事情，更知道京大的四大学院。听到秦玲慢吞吞地吐出物理系，后视镜的眸光多了一些震惊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个答案。 你姐姐她的四大学院？ 京大的四大学院不比其他专业，不是靠政策或者加分就能进的，能进四大学院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。秦玲看上去严肃又冷漠，只是稍微的抬了抬头，挺淡定的说道， 是啊。 怎么没有听他说过？ 经纪人想到那天晚上问秦冉在哪儿上学，他就说京城，别说四大学院了，连京大都没有提。秦玲眸光收回，似乎还挺疑惑的。 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？ 经纪人被噎了一噎，神情十分复杂的把车开到了京大大门口，等着秦冉出来。 开到京大的时候已经接近五点半，秦冉快下课了。秦玲把背包放好，拿着手机下车，眸子里是刻意压制住的激动，一双漆黑的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京大的大门。秦修晨就戴了个口罩，然后穿了一件能遮住身形的巨丑长风衣，扣上了风衣的帽子走出来，站在秦玲身后。经纪人一言难尽地看着秦修晨的风衣，这风衣就是很普通的地摊货，上下一样宽，没有剪裁，比麻袋还要难看。秦修晨就算是天生的衣架子，看不到脸的情况下，往背后一看，就是一个1.8米的水桶，别说粉丝了，他亲妈都认不出来他是谁。经纪人停好车，走到秦修晨身侧，看着辉煌又具有历史意味的京大大门，压低声音说， 秦影帝，你侄女儿竟然是四大学院的学生，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进实验室？秦家被研究院隔离多久了？ 秦家的没落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老爷子死后，嫡系一脉几乎消失殆尽，旁系内战开始，秦家到最后失去了研究院的掌控权，被欧阳家取而代之。20多年了，秦家嫡系失踪，旁系无一人被选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